找不到一个唱情歌的理由，描绘不出一种形容你的颜色，在我无框的记忆里渲染了整片的黑云白，而你手中的烟真是我折叠好的心情，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。

停下来。我一直在寻找，连做梦都在笑。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，想靠近我的人，你方向要对准。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罪，有你无法预知到夜。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。 痴心难改。 天，怎么评价？